nemnau ko kan numu. Sai huyu semnai iturusukan ni numu. Ngurayo, lai ni naga nuna mola, oda. Mana taga numa irang numu. Kulai awaura, asupan radaura. Sahar nak kan numa piak kau. 是爱学会了能原谅、啊。